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有一声工厂直播的古风悬疑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我是旁白和唐范的饰演者周末，感谢您的收听。第一集，深夜惊变。京城，时近晌午，欢宴楼里走出两个人。为首的是个公子哥，面白微须，一身直多套在身上，就跟套在竹竿上似的，眼下两道青黑的痕迹，走两步路就打一个哈欠。他后头还跟了个小厮，亦步亦趋，不敢怠慢，一手给公子哥打伞，一手还提着个烛火已经熄灭了的灯笼。行人见状纷纷闪避，原因无他，欢宴楼是青楼，青楼的规矩就该是晚上才开门迎客的。现在对方大白天从楼里出来，那只能说明这位公子不仅玩了一整夜，还又玩了一个上午，而他的背景又深厚到欢宴楼不得不为他破了规矩。这样的人脾气好也就罢了，万一要是脾气不好，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吃亏的还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所以大家见着了当然要闪远一点，惹不起躲得起啊。公子哥忽然眼睛一亮，定定地望着前方，小厮不明所以，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顿时了然，前方不远处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来，对方同样是一身直多，但一样的款式却穿出了不一样的效果。如果说公子哥是竹竿套衣服的话，那对方就是玉树临风了。如果有点文采的人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吟上两句飘如游云、皎若惊龙之类的句子。不过公子哥明显是说不出这种富有内涵的话的，他只顾着两眼放光地盯着对方，然后踩着轻飘飘的脚步上前搭讪。 不知这位公子尊姓大名，欲往何处？ 小厮暗暗叫苦，自家少爷这等性好于色、男女不忌的嗜好可真是要命，大街上随便看到个顺眼的也能拦下来调戏。这京城遍地都是达官贵人，虽说自家来头大，可万一要是被言官撞见了，免不了又要被弹劾一番，这也不是头一回了。谁知被调戏的年轻人仅仅是挑了挑眉，便一口道出了公子哥的身份： 武安侯长子郑成。 小厮先是吃了一惊，但他常年跟在自家少爷身边，很有几分眼力，当下就认出对方并不是什么公侯府里的子侄辈，便斥道： 大胆，我家世子的名讳也是你说的？ 失礼了，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似乎还没下发明旨敕封你家公子为世子吧。既然不是世子，你这个称呼细究起来已是犯了忌，若是被人往陛下跟前参上一本，那你家侯爷就要受你连累了。 年轻人随意地拱了拱手，小厮被他说得满头大汗，越发不敢造次。 小的出言无状，还请公子见谅。 美人既认得我，那就好办了，不如我们找一处地方坐下来喝几杯，再好好聊几句。 郑成却也是一绝，话已至此还不知死活，依旧吊儿郎当地笑着，他色眯眯的眼神在对方身上来来回回地扫荡，只差没用眼睛把人家衣服也给剥光了。年轻人一笑： 也好，不如就到城东显御史家聊。 小厮打了个机灵，再也不敢小觑对方，连忙上前一步拦住自家少爷将要伸出去的爪子，拱手道： 我家少爷昨夜饮了酒，如今醉意上涌，言行多有失礼，还请公子见谅。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你这话问得有趣，我怎会将姓名告知于你？万一你回去向你们侯爷告上一状，我岂不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小厮被他看破用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走远，这才抹了把汗，松了口气，暗道好险。堂堂武安侯府的人，听到显御史三个字，竟然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只因这大明朝的世袭爵位多的是，朱家子孙的，异姓封爵的，自洪武到现在一抓一大把，一多就不值钱了。而御史言官又太嚣张，对着皇帝都敢犯上直谏，要是知道武安侯长子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调戏良民，估计能马上撺掇着皇帝削爵了。更不必说刚才那年轻人看上去就不像是个普通人，寻常百姓哪能明知道是武安侯长子还用这副语气说话？ 你作死啊，刚才怎敢拦着少爷我？ 郑成被坏了好事，还老大不乐意。 少爷，我这可是救你啊。 小厮心想着，一边陪笑。 老爷这会儿说不定在家等着呢，要是回去晚了，您又得挨棍子，还是小心些好。 一听到老爹的名头，饶是郑大公子酒还没醒，也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不吱声了。小厮跟着郑成回去，一边又回头望了一眼，对方早就走远了，哪里还看得见人影？但小厮还是禁不住琢磨， 那人究竟是谁呢？ 唐范是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喊醒的，过来找他的人是顺天府的一名王姓衙役，半夜将门雷得震天响，得亏这院子只住了唐范一个人，要不然别人还当是强盗上门。门一开，老王一脸焦急。 哎呀，唐大人，出大事了，快跟我走一趟。 唐范眨了眨眼，身上只披了件外裳，脸上还残留着睡意。 什么大事啊？ 老王压低了声音。 出命案了。 能让他半夜心急火燎上门的，肯定不会是普通命案。 谁？ 武安老王的长子郑成。 唐范一愣，立时就醒了大半。当年朱元璋得天下时，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都封了一批，后来被他自己杀得差不多了，有些在靖难里站错了队，又被永乐帝杀了，剩下现在这些世袭的爵位大部分都是永乐帝敕封的靖难功臣的后代一代代传下来，还有一些则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后封的。好一点的尚有点实权，可以带带兵镇守地方，运气差一点的就像眼下出命案的这家武安侯一样，只能待在京城养老，甚至不小心牵扯进什么事情，转眼爵位就没了。看上去风光，实际上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些人家就连世子都是要经过皇帝册封才生效，不是随便生个嫡长子就能顺理成章当上世子的，要是皇帝看那人不顺眼，拖个十几二十年也是有可能的，说不定还会找个借口除了爵，是以这些贵胄人家的公子哥走在京城未必比得上一个实职的七品金官风光。第一代武安侯是靖难功臣，传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郑英去年刚刚袭爵，生性严肃谨慎，从不敢仗着世袭的爵位在外头惹是生非，奈何生了个不长进的儿子，武安侯几乎要为他操碎了心。 打打骂骂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只不过打骂归打骂，那是恨儿子不争气，正英可从来没想过让他死。此时的正英双目通红，面色铁青，副手站在正城的房外一言不发。灯火通明的小院子里围满了人，男丁女眷也顾不上避嫌了，惊惧者有之，哭泣者有之，喧嚣一片，一团忙乱。唐范赶到侯府时，顺天府尹潘斌已经到了，正在跟正英说话。一干衙役将正城的屋子团团围起，把那些进进出出的家丁仆役都赶到外头去。被老王催促，唐范没来得及穿上官服，只穿着长服。不过潘斌一看到他就朝他招手， 润清快过来。 侯爷，府台大人。 氛围如此紧张，唐范倒不显得如何诚惶诚恐，依旧是那身不紧不慢的气度，跟周围的人一比反倒是有些特别了。站在人群中的小厮正福禁不住啊了一声，指着唐范， 你不就是白天那个人吗？ 这一出声人人侧目。潘冰生怕引起什么误会，忙道， 还未介绍，这是顺天府推官唐范唐润清，明敏思辨，长于断案，这次我让他前来也正是因为此事啊。 正英目光一闪，饶是他这等不参与朝政的人也听说过唐范这个名字，只不过种种道听途说终究不如眼前所见。可惜现在儿子横死，正英也没什么心思寒暄了，直接就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安侯冷眼一扫，政府赶紧将缘由一说。唐范拱拱手，早上与令公子言语不协，还望侯爷见谅。 犬子无状，与大人何干？若不是他意，我定是要狠狠教训他一顿的。 说罢露出又气又恨又是悲痛的神情。唐范虽然只是从六品小官，可他名声来历却不小，正英自然要客气一番。 侯爷节哀，还请将令公子之事细说。 郑成是个纨绔子弟，这一点毫无疑问，他的纨绔主要体现在性好于色上，只要长得漂亮男女都可以。家里娇妻美妾还嫌不够，外头又养了外室，结果成日还往花街柳巷跑。也正因为他寻欢作乐风评不好，所以朝廷迟迟都未下达册封他为世子的旨意，令武安侯正英气恨又无奈。今日白天郑成刚从欢宜楼回来，就被正好在家的老爹郑英撞了个正着，郑公子被骂得狗血淋头，又被勒令禁足在房间里不准出去。郑英本以为他能安生几天，谁知道一转头儿子又跟一个婢女勾搭在一块儿。等到两个时辰前正英得到禀报赶过去的时候，郑成已经赤裸着身体躺在床上没了声息，旁边跪着个衣衫不整的婢女正在嘤嘤哭泣。根据小司政府描述，事发大约是亥时将近，郑成正好撞见从外头路过的婢女阿玲，见阿玲有几分姿色就起了色心，要将人往屋里拉。阿玲半推半就，双方纠缠了一会儿，最后两人还是进去了。郑福跟到了门口没进去。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就听见里头传来阿玲的尖叫声。郑福连忙推门进去，看到的就是郑成倒在床上不省人事的情形。他连忙跑出去喊人，后来的事情就都不用说了。照理说像郑成这样挥霍无度掏空身体也是迟早的事情，但儿子已经死了， 正英又没办法追究教训，那婢女就成了首当其冲的替罪羔羊。正英的丧子之痛，武安侯府因丑事而大失颜面的怒火，全都发泄到婢女身上去了。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若那个婢女是奴籍倒也罢了，正英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暗地里打死田井，对外都能找个借口糊弄过去。家丑不宜外扬，更不必劳动顺天府出马。坏就坏在那婢女是良家子，并没有跟侯府签下卖身契约。既然不是奴籍，就不能想打杀就打杀了。若今日侯府轻易处置，他日难免就落下把柄，为人诟病。像正英这等小心谨慎之人是不敢为之的，所以正英第一时间选择了告官。那婢女被五花大绑带了上来，身上多处伤痕，两颊也有巴掌印，想来事发之后被侯府何家教训得不轻，眼下衣裳发丝俱都凌乱，被人推着跪了下来，依稀可辨眉目清秀。你姓甚名谁？ 婢子名为阿玲。 你且将今夜情形细细说来。婢女一边抽泣一边道出原委，她说的事情经过其实与政府所说相差无几，区别只在于阿玲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屋内与郑成根本什么都没做。郑英冷笑， 你为了给自己脱罪倒是不遗余力。我问你，你一个前院伺候的，如何会无端端跑到后院去，还路过大公子的院子？这明摆着就是打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主意。谁知道现在人死了，你倒迫不及待想要撇清关系了。我闯进去的时候，你等二人尚且还衣衫不整，就连政府也说了，他在外头站了起码有一炷香的时间，你还敢说未有成事？莫不是要让我找个人来给你检查一番才肯说实话不成？ 侯爷明鉴，我与少爷当真清清白白的。进屋之后，少爷先是说他很热开始脱衣服，接着又说他头晕，我便扶着他坐下来说了些话，结果说着说着少爷就突然倒在我身上，后来政府便破门而入了。 正英懒得与一个小丫鬟争辩，就看向潘斌。 潘大人，你瞧这贱婢还死不认罪，看来是要劳动大人出面了。 侯爷放心，若令公子之死当真与他有关，下官自会秉公执法。 潘斌忙道。正英对这个敷衍式的回答显然有些不满意。潘斌对唐范使了个眼色，唐范就问郑福，方才阿林所说可有出入？ 少爷与阿林进了房间之后的事情小人不晓得，但其他事情是能对得上的。 当时从你出去喊人到重新回来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约莫一刻钟左右。 这期间可曾有人到来？ 没有。 侯爷，不知郑公子尸身在何处？ 就在房中。 我欲入内一观。 唐大人请便。 此时仵作也已赶到，唐范就与他一同进去。二人推门而入，里头依旧是一片凌乱狼藉，郑成就躺在床上，衣裳凌乱不堪，身上还有些余温，不过面色清白，早就没了气。仵作蹲在尸体旁边，掰开郑成的眼睑嘴巴，又伸手在周身四肢上摸索一阵。唐范四下查看搜索了一番，见仵作还在那里，便问有何发现？仵作犹豫了片刻， 没有发现明显外伤痕迹，但似乎 不像是脱阳急症突发而死的。 唐范点点头，微微蹙起眉头，也跟着对尸体查看了一番。 大人可有什么发现？ 先出去再说。二人起身出去，郑英和潘冰正等在外头，见他们出来便问 如何。 仵作人微言轻，如何敢先发话，便望向唐范。这时唐范却将刚才从床榻边捡到的一个白色瓷瓶递至阿林跟前。此物可是你所有？婢女连连摇头，矢口否认。他又问小厮郑福，后者吞吞吐吐半天，终是承认 瓶中药丸名曰富阳春，有壮阳补肾之功，药方乃是少爷自己搜罗出来的方子，药则是让外头药铺配的。